668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特别节目。 大家好，我是王晓明，一个喜欢绿色生活的北京市民。下面我为大家分享一篇来源于网络的文章，呼吁大家保护森林。绿色环保有你有我，森林给予人类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它能预防灾害，清洁空气，蓄水等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伙伴。可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却忽略了对森林的保护，大片森林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导致部分森林和部分热带雨林从地球上消失了。长久以来，森林一直是人类和动物的守护神，它给人类的生活和生产带来了数不尽的好处。很多植物的根系非常发达，有很好的蓄水功能，可以防止山洪爆发。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等很多都能食用，是人类和动物食物的主要来源。森林里茂密的叶子能够进行光合作用，制造出新鲜的空气，给我们提供大量的氧气。很多的和睦植物构成了庞大的森林，形成了一个绿色的大伞，是各种动物天然的居所。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森林遭到破坏的程度越来越严重。树木最大的敌人是废气，有些工厂和企业环保意识薄弱，任意排放出废气废渣，许许多多的动物都灭绝了，环境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因此我们要保护大自然，保护森林，从我做起，增强环保意识，宣传环保的重要性。我是王晓明，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要关注的是西部环路方面，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的北向南，复兴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还有西三环的紫竹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西四环的四海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八角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地儿可以走了，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以及东三环三元桥区的管控已经结束了，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接下来马上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茶。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的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的茶文化专家，北京史地文化学者，非常年轻啊，而且呢也是畅销书《茶经新解》的作者杨多杰。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好多多， 这也太会逮关键词。 多 对，多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多，哎，这一个字儿，好多朋友都在问说今天的这个铁观音怎么分享啊，您直接回复多啊，就收到一篇文章，您先看一看文章，今天正好讲的也是铁观音 啊，我写的， 对对对，也是多宝宝写的，您往下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啊，一直拉啊，拉到最后就会看见多宝宝的照片，上边有一个识别什么小程序，您直接长按那个地儿就识别这小程序了，就可以进入到分享通道当中了， 点进去之后、啊、就可以开始打游戏了。 对对对对对，哎，那照片哪照的呀？ 哪张啊？ 就是你这一山边啊，特别幽怨的看着远方，喝着一茶，感觉喝完就要干点什么事儿似的。 哦，那张照片 啊 在我们宝岛台湾的九份。 哦， 九份山城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阿妹茶楼，阿妹茶楼， 哦、这是阿妹给你照的， 啊、没听说过。阿妹这岁数啊，须比咱俩加一块都大了， 啊、真的 啊，很老的一个茶楼了。这个就是，您知道有个动画片啊，就是《千与千寻》那动画片， 知道 有个汤婆婆， 哦， 汤婆婆。 就是原型是他， 茶楼的原型就是那个阿妹茶楼。 天哪， 就在那个酒 那个鼻子长得很有特点 啊，像我吗？你还别说，很多人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 好吧， 好啊，今天除了跟大家分享茶，另外呢今儿还有咱们聊天的主题、 哦、 当然最关键的是每到周二的时候大家就会有很多关于茶的问题想来问问我们，比如说我一看17:00的时候， 嗯， 美美姐就发来了，又发图片还发了人家的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 CHWL876。 咱先这样，因为美美姐发的早， 好好， 咱先回答一下美美姐的问题，一会儿再进入我们今天的正常的话题啊。她说了，发了一照片，说这个你看看啊，多宝宝，我们家有一盒黑茶，上面写的是手工茯茶啊，最近吧出现了黄点儿，我老公说这是不是变质了呀？没 金花， 哎，多宝宝也是这么说的，一看就是，哟，这是出金花了。我说哟，这金花还能自己在家里边养呢。 嗯，他能啊，这个问题不大。您这个还真是一看，首先先得说这是手铸的茯砖，而不是积压的。 什么叫手铸的？ 就是手做的。 哦哦， 手工压制和机器压制最大的区别呢，就是规整度还有紧密度。 嗯， 那都好啊，不是说手工的就好，积压的就不好。 嗯， 以前都手工，后来都积压，再后来呢，有一部分呢，它就回归了。它又回归成手工，这个很正常，是吧？就跟咱们以前很多的时候，甚至看一本书，我记那会儿，它都是抄，是吧？你没有买这书的渠道，你抄下这几页来，现在后来就复印，它复印又觉得高级，高级又不珍贵了，回头又觉得是比纸，这又是最好的，它就是来回的一种审美的反复。 没有，现在拍， 啊，对对，现在又到了一新高度，还不如抄呢，改拍了。我举这例子您听啊，您这是首铸服砖，就而且但是是最近铸的，不是那个多老的服砖，不是啊。 为什么呢？怎么看得出来啊？ 啊，那它首先那个颜色都不对， 绿是吧？ 啊，对，它的那个绿是有偏色的，那绿一定是人家拍的时候有个偏色，不会那么绿的。 明白 啊，它应该是黄绿色的。 美图了 啊啊，是那个拍出来以后呢，你会看到它的压制比较松软。啊，比较蓬松，那是守住的。您上面那个点儿呢？我看了一眼，基本可以肯定的，那个是金花的点儿，而不是杂菌的点儿。那说，那我这必定是隔空打物啊，我还差这一层，因为我没拿过来，我这五感里边就用一感，就是一个观感，就只能看得到。您拿在手里呢，还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您闻一闻，凑近了嗅一下，看它有没有异味， 就是刺激性味道。 也可能，比如说是臭啊。 嗯， 也可能比如说像您讲的比较刺激啊，而服砖真正有的这种金花呢，人家讲还专要喝一种菌花香，菌花香的味道，说您习惯不习惯单说，但不会让您觉得不愉悦。 对，就是类似于野外你采的野蘑菇的味儿。 哦， 可能是，咱没采过啊啊。这个你就是一种清新的味道吧？ 哎、对对对， 这可以吗？ 对 对, 对 啊，你看他说的童年的风 泥土的芳香 啊，不，你说的那个又低了点啊，在土上边、 哎、 说的是那蘑菇。 对对对对 啊，这个首先是味道，您的开汤冲泡一下，冲泡一下呢，咱喝一小口啊，不至于有问题，看看口感，一看便知。但凡是里边有杂菌的、 嗯、 口感上，您不用我教您，您就不能够接受了。 嗯， 您一定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它是不是、嗯、那个。我们用一句我们常上课说的话，不是人类熟悉的味道，那个您不会喜欢的。 嗯， 哎，您回去试一下，但我看没什么太大问题，这是我瞧啊、 嗯、 您再看。 嗯嗯，好，当然了，我们今天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互动话题就是您第一次接触茶的时候您喝的是啥。 哦，好， 对吧，包括您第一印象当中说，哎，这个茶虽然没喝过，但是我听说过好茶啊，都是第一次，可以跟大家聊聊。 冰红茶算吗？像那个 可以，非常好， 那也算是吧， 可以。 那你接触茶挺晚的呀。 是， 啊， 他一直是以健力宝为始 啊。那倒是，那倒是， 啊、 这我知道、啊。 应该也喝过，但是不太记得了。 冰红茶啊？ 不是，不是冰红茶。那时候真是就是大半缸的，然后沏一缸的茶。 嗯。 尤其夏天的时候，午休完了醒了之后。我姥爷就会给我倒一杯那个茶， 但是那你也不问是什么， 我哪知道呢？那时候哪知道茶，光知道这是有味儿的水儿 啊。 后来就喝健力宝了，就不喝这个， 一步就到位了。这话题我觉得好啊。首先来讲，您看咱们现在还是夏末吧，应该还是夏末。这夏天，您说以前消暑是什么呢？我说就三件：大蒲扇， 嗯， 大凉席儿， 嗯， 大碗茶。基本就这三样，您想吧，但这三样里边有替代性。你首先来讲，现在这扇子不那么普及了啊，某些人今儿还带着呢。这屋需要扇子吗？这屋多 得有， 我们这儿没风。 哦，我这儿行啊， 要的就是这个范儿。 哎，现在有空调了是吧？这个您出去不管在商场还是在家里都好了，您这个扇子用的少多了，比以前都是蒲扇。那听众朋友看我发过一张照片，我拿那蒲扇，那时候我在湖南那山里。我到那镇上，我就先说，我说买两样东西啊，赶紧停车。他说买水啊，我说水不需要，山上有水。我说买啊，草帽跟扇子，赶紧买。草帽防扇，扇子防虫。 对， 你呼的这点啊， 就扇蚊子呀。 对，它不咬，这很重要啊。这个一个是扇子，您看代替了吧？凉席儿，您发现没有，用的人少了。 确实是少 少多了， 因为你想现在家里就像你说的都有空调， 对， 或者说就算说我没有空调，我吹电扇， 嗯， 很多人也很少使凉席儿， 那凉席儿少了。以前我们的凉席儿还有一个是抱出去跟胡同口坐着用， 那是路灯底下 啊，对，那就也用啊。现在这个活动也都很少参与了，也不知道在哪儿参与了啊，这个也少了，就剩一大碗茶。我说这茶在消暑这个环节上是不太容易被替代的。有人说那就比如健力宝了，有其他饮品了，但是您可以喝，但我相信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您会回归的， 嗯， 就会回归回喝这样一杯茶来消暑啊，这来或者说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吧。 对， 现在确实在转变。当然咱们说个题外话，确实在转变。你比如说原来家里的，尤其是到了夏天常使的一些东西现在少了。你比如说第一，蚊帐。 蚊帐是少了、 对吧，现在很少了。我都记得每年原来小的时候，一到入夏了，我跟我妈就是开始在床的四个角架麻辣杆子开始织蚊帐。这是一必备的活，现在很少了。对吧。然后再其次，我记得原来小的时候，尤其是男孩，哇，在外头疯玩，出一脑门子汗，头发湿漉漉，一回家第一件事儿就是找那个凉白开。就是放凉了那个白开水，哇、咕咚咕咚就得喝。现在很少也有了、现在可能一回家里第一样先开冰箱。妈，我那饮料呢？我那冰棍呢？可能都说这些。确实在变化，但是茶叶还是可以的。 茶叶是我觉得有一定抵消掉咱们技术革新的力量。 是。 到今天为止应该说还是咱们北京人中国人乃至于再放眼望去是华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没离不开。 但是小胖高级，小胖至少家里老辈人对吧给弄的茶然后先让他喝一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是喝茶的缸子，但是那缸子里没茶， 那是 就算茶锈吧，往里倒多少水反正原来那个是喝的什么茶我就能喝出什么茶的味儿。 哦，你们家使杯子这玩意儿有传统、 这是真是祖传呢、这算 是 哈、 这没办法嘛、所以那个时候不有一老话嘛，就是哈，你这杯子啊使完了茶叶你可以倒涮涮就行，别生洗，洗干净以后你再喝那水没味儿，对吧，就着这老茶的这个哈 多好， 那个字咔倒什么水就是什么味儿 啊。咱们说好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我们大家不学它啊。这个当年有这情况没有啊，很多，因为我在胡同里这情况是最多的，看人那个杯子那真叫茶色玻璃，真的那就看出什么叫茶色玻璃， 糊上了 就打这儿来的，这茶色镜子，茶色镜那会儿说带镜带茶色镜子就打这儿来的、 高级那样。 因为以前喝啊，我跟你说拿瓷杯子的人是很少数的，都是拿那罐头瓶子，什么咖啡的那瓶子罐头那瓶子弄完它就玻璃的，它玻璃的它上色呢就整上这茶色，它就是茶色玻璃的，绝对是这色，一点问题都，你讲的很对的，那刷不出来。我认为那也证明了什么，我觉得还证明一点，使用频率高， 当然 那就叫天天用，那真是天天用，不是说偶尔想起来喝回茶，没有，睁眼就沏茶，基本上睁眼就沏茶。 大眼睛说，记得第一次喝茶喝的是我爷爷的茉莉花茶，记得特清楚，喝的是茉莉花绣球， 哦，高档， 真 还很高级。 今天咱们一起聊一聊第一次您喝的什么茶啊。另外呢也有朋友说了，今儿是还没有分享吗？今儿有茶的分享啊，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儿多就行了，您会收到一篇文章，往下拉，在这个文章的底部有这个一个识别小程序，长按识别之后就可以分享了。关键是让您看一看前面的文章内容。先来说说吧，今天分享的茶铁观音。 这是一个特别有特点的茶。怎么叫有特点呢？因为这是我比较压箱子底儿的一个茶。没有这么多年了，没有跟大家。 之前有过焙火铁观音啊。 不一样，那是新铁观音。 哦。 那是新铁观音。 这个是年份的。嚯。 这个是这么多年没交代的一个问题之一啊，有这么一件。这个是个年份茶啊，也是比较压箱子底儿的一个年份茶吧，算是。怎么想起来的呢？一个是咱们最近策划的这个选题。 是压箱子底儿实在太久，再不发出去就瞎了。 那不是。 长花了。 还有比这个再老十年的还有。 还有。 还有啊。 下周去他们家。 得嘞。 我们家刷房呢。 我知道他们家。哦。那就更得去了， 不刷房， 我帮您收拾收拾 啊啊！您看看， 我们俩这个还是专业 啊。 今儿中午刚聊过啊， 还真是，还是最近人有那个服务，不让您动手，不用你们二位啊。我说这茶叶怎么跑到刷房的问题，又跑到你们俩那节目上来了？06年的，12年， 嚯，12年的铁观音了。 12年的铁观音 已经轮回了 啊啊！12年是一轮嘛，是不是啊？这个那这个铁观音呢，我想您是几个点吧跟您聊起来了。第一个 市场上现在很多时候在讲，比如说老铁啊，老铁观音，不老铁是老铁啊，但老铁观音是老铁观音。现在网络用语它害人，你知道吗？ 哎， 这个就是陈年铁观音嘛，所谓年份铁观音，我认为很乱。您就是我给很多人上课的时候是喝过这个茶的，我说大家试一下12年的茶，你觉得挺久的了吧？非常久了已经。其实它到底有多大的沉香？我讲的是沉香啊，就出现老茶味儿。那我跟您讲，还有差距，其实还有差距。它现在还是一个比较明显而张扬的观音韵，还非常明显。如果再往后放10年，因为我有观察对比样，就是我有再存更多对比样，就收来对嘛，那才真正是有陈茶的特点。陈茶什么特点？您记住，这茶如果一旦变成所谓的年份茶或者真正的陈茶，它本身的特质就会消失。本身这个茶应有的特质，我们叫品种特质，就一定会消失。 嗯， 抹杀掉个性，存掉的是共性，这个就是时间带给我们的力量。什么叫求同存异啊？啊，我告诉您，年份茶就叫求同存异，同质的部分是茶科植物应该属性的那个部分，那个口感还在。那你每一个小品种单独彰显出来的，你比如说咱们一喝单丛，用说这个是逍遥香，那个是鸭屎香，这个是蜜兰香，那很不一样的。您当年的茶喝都很不一样，这茶放30年您再喝，我告诉您几乎一样，几乎一样，求同存异了。所以说这又是一款标杆茶。因为这两回呢正好我说啊，反正这个有一个机会嘛，算是跟大伙儿分享一点年份标杆茶，让大伙儿感受一下，留个底样，您冲一下。如果您觉得12年您在外边遇到的茶喝的比这个味儿还沉的多得多，我跟您说非常的可疑了。就跟上午给您聊红运白林这事儿是一样的，那这里边是有成分的，咱们对老茶的印象要清晰。当然这一款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能够彰显出真正铁观音所具备的特征。或者说是闽南乌龙茶，因为咱们今儿聊闽南乌龙嘛，它应该具备的一个特征， 嗯， 啊，就有标杆性。 好， 嗯， 球的还是 球 是球的 啊，是球。 好， 多通俗啊你！ 这个茶是好茶啊，但是我知道为什么今天这期节目多宝宝把压箱底儿的拿出来了， 嗯， 12年的铁观音是吧？这个还挺难得。最关键是什么呢？他在忏悔， 嗯， 他在赎罪。 嗯， 上周我们明明说的，今天这周分享的是个碗，是个壶啊， 是 还不知道是什么 啊， 反正是个茶器，但是今儿没有 啊 ，why？ 没做出来呗？ 是这样的啊，我们先说一下，你首先来讲说这个事儿的人呢，今天不在， 外边呢， 在外边呢吗？ 第二时段就出来了 哦，一会儿就来哈， 是的， 那就他来解释一下这个小问题。 好的。嗯 啊， 当这件事儿没发生啊，咱们聊个别的、 专门来解释这问题多难得啊，同志们看一看啊。 来，我们分享一下听众朋友发上来的信息吧。 哎呀，这个好多人都在说第一次喝的是什么茶，比如说迪恩说了，有印象第一次喝茶是小时候去贵州那边旅游喝的苦丁茶。 嗯， 哎呦那苦哦，大人告诉我，哎，这喝着有回甘，我越喝越苦，越喝越苦，越喝越苦，后来就哭了。 嗯，嗨，这个大人应该告诉你，说有回甘不好，应该摸着头说，哎呀，宝贝儿，人生就是先苦后甜呐。 哎，真是， 这都是骗人的话， 嗯、 你知道吗？ 这叫什么话？ 慧姐也说了，最早喝的是猴王的这个茉莉花 啊，长沙茶厂出品的，行销在东三省最著名的茉莉花茶， 哎、 就是猴王。 哎呦，你猜什么袋子装的？ 什么 袋子什么色装的？ 那我哪知好几个呢？ 红色的 啊， 锡纸袋子装的。然后他说他爸爸喝的是特别浓艳的那种茶 啊， 不好喝，所以对茶的第一印象不是特别好。到了08年左右的时候，他有一同事开始用紫砂壶还有那蚊香杯喝功夫茶了。第一次知道东方美人肉桂，开始正确的认识茶了，好喝啊！最近几年喜欢喝的就是白茶，东方美人，还有每年存两饼白牡丹。 嗯， 哇、哦，真好。其实啊，孩子小的时候，你真要是让他喜欢茶，尤其是重口味的茶，真的是有点难，因为孩子从小时候可能对甜的东西就是无法抗拒，就跟前两天我表妹。给我发了一个他跟他儿子聊天的那个，哎，看完了以后，哎，我觉得还挺有趣。他那儿子刚上小学1年级，已经

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中央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为您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全工您好。 哎，您好。 您好，哎，来跟我们说一说北京的天怎么样吧。好像说昨天说今天晚上好像有冷空气要来到北京，气温是要下降是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今天夜间这北方高气压场就逐渐南下控制北京了，所以呢明天我们将迎来一个晴朗的天气，预计呢最高气温是31度左右。这个由于阳光强烈，所以大家外出呢明天要注意遮阳防晒了。而且周四还会继续晴好的天气，到了周五呢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这个双休日啊，北京有望迎来全日性的降雨。目前看，这个降雨在周六的下午从西部山区渐渐开始，到周日上午啊逐渐的结束。还有几天时间，准备双休日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收听啊临近的天气预报，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好的，那其他地区的有没有我们需要关注的呢？ 明天呢，首先关注就是东北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将出现中到大雨，而未来三天呢，江南地区是大范围的降雨天气。这个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台湾省的南部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像海南岛啊、广西和广东的南部以及福建的东部啊，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有大暴雨，所以大家要注意防范。从气温情况看呢，北方这个暑热是逐步的这种消减了。大部分时间里呢，像长城以北地区啊，最高气温普遍会在30度以下，夜间呢最低啊也要降到20度。所以呢已经有了那种初秋时节的凉意了。那么未来几天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啊气温仍然较高，像今天啊杭州、武汉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度。那么未来几天呢仍然有32到34度，这个天气闷热，所以周末要是前往这个华东地区，不仅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啊防范雷雨天气了。主持人。 好的，谢谢您的详细介绍，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感谢您，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行驶在机场高速进京方向的朋友可能会感觉比较堵啊，那是因为之前呢是有一个管控的措施，目前的管控已经结束了，受上一时段管控的影响呢，后车排队还是比较长，队位已经排过了华谊桥，预计恢复还需要一点时间。还有呢就是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事故，目前正在清理当中，后车是行驶缓慢，预计交通恢复也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再来看一下其他高速的情况，目前的京承高速京承主收费站 双方向行驶缓慢。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还有京开高速的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沪高速的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吃喝玩乐大搜索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您也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接下来要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告诉您， 您非常抱歉的通知您。您预购的铁观音已经没有了。 真诚一点，怎么跟宫里出来的似的？真诚一点。 我特别想说的是，现在聊聊瓷器的事。刚才我们说了， 再说一下另外一件特别遗憾的事。 是的，另外一件遗憾的事是关于瓷器的事儿。 今天不是要分享壶啊，还是杯子呀？ 口碑， 反正 是 茶器嘛。 对呀、啊， 你不许给大家了吗？ 是啊。 那为什么没有了呢？ 所以我第一时段不好意思面对大家，我没来呀。 好，这个事儿咱们不提了。 就是 不提了，不提了。 这个过场走的是不是 缺岗不敬业还骗人，你说这就不提了是吧？ 哎呀，你别乐那么大声，震得慌，真是。 我的天，没发 生。哎，关键问题是没人让我去烧这窑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100%的做到呀。关键我不是得仰仗人家多杰老师吗？ 哦，是。哦、 因为多杰老师周日跟我们机器人俩人一合计，不知道俩人想起什么来了。 哦，那理解 明白了吧？ 理解错了。我们先开始上节理解的是，今天要分享一款茶器，其实多宝宝他们已经都 ready 了，准备好了。但是你说不行， 被我全脆了。 不，你说不行，今天咱们得弄铁观音，以为是这样。 哟，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得亏我这来了，这要不来的话，大家不地怎么说我呢？ 不、哦，放心，上节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啊。 就你挑起的头，我就给你。 好，这事儿当没发生啊， 当没发生，说20分钟这是。 好，来，既然有新朋友来了，先问问新朋友，哎，小熊，你第一次喝茶多大？ 哟。那得追溯到好几十年前了。 好，往小了说， 是差不多18、9年前，我那时候2、3岁的时候。嗯，然后我父亲喝茶，但 工作还挺早的哈。 可不是吗？嗯，最主要的是我外婆喝茶，我打小是在她身边长大的。我以前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过，她呢虽然是 后来去的陕西，但是他是就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所以他一直保持了一个习惯，就是什么都不喝，只喝高沫，就我们说高碎，只喝那个。就从我开始记事儿，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每天早起肯定一睁眼别的事儿先不干，然后我舅舅舅妈他们因为跟他在一起生活嘛，给他做好一壶开水，拿那个大的瓷缸子把那个花茶或者是那个高碎什么的放进去，拿刚刚开的水从炉子上端下来，突突突突突还冒气儿的那种往里头一放，又开始满屋飘香。因为他们家是院子，然后我只要一进院门就能闻到那种特别浓郁的花香的味道。一进门尤其夏天，抱着杯子咕嘟咕嘟咕嘟来几口，然后那一缸茶能喝到晚上。 哦， 中间不带换茶的。 那一般喝高沫有一个特点，就是喝的时候 得吹，对，然后还得舔舌头啊，就往出得。 这是一个特点。 是，后来我再说呢，哎，为什么不给缸子上弄个篦子？ 那就高级了。 后来他们说那个篦子网眼得细，要不然篦不掉。然后我们家还有谁喝茶呢？我小舅舅喝茶，他喝茶呢跟我外婆刚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喝那种砖茶，他怎么喝呢？那时候不都砌炉子吗？他就在那个炉子边上放一大缸子，然后那个往里头放那个砖茶，然后上去那个熬，就用那个火去煨着它，去煮它，煮的差不多想起来喝了，过去拿喝一口。他永远都是喝那种烫的热的。 那他身材应该挺好， 特别瘦， 对吧？ 特别瘦，但是他还特别能吃。他属于我们家那打扫的那个，就基本上正经吃饭他不上桌，大家都吃完差不多了啊，你们吃饱了好，然后他把剩下桌上所有的都夸漏一盆里，然后开始吃，但是特别瘦，就是我估计跟他长久以来喝这个砖茶是有关系的，而且特别艳那茶，就浓，是吧？你们知道这个艳这个字儿吧？ 知道， 华语都是这么讲的。 我主要看小胖用一种特别探索的眼神看着我，所以呢，我这 小胖，小胖脑子肯定回家我也砌炉子去。 那个茶呀，就越煮越浓，越煮越浓。所以每次我外婆特别经典的话，就一见我小舅过来就说：“你这个浪费。”就他特别看不得这个啊。所以那时候我估计我差不多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很小，五六岁，两三岁有点小，五六岁差不多。 但是那么艳，你小时候能接受得了吗？ 能接受啊，能喝呀，就是我属于不挑，就什么都能喝，什么都能来两口。 好吧，随和， 是 性格真好， 是， 还爱动脑子，是不是？人家十几年间就想，这要有个篦子多好，你要把那个落实了，那你就有专利了。 是，当时不是懒吗？这毛病到现在都没改，你知道吗？所以还在这跟你们聊天呢。 其实真的就是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嘛，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茶，都喝的是什么茶？包括比如说第一次喝的茶，知道不知道它的品牌呀、它的由来呀，类似这种。其实绝大部分的朋友现在还没有看到有其右的啊，基本上全都是小孩喝的花茶。换花茶，花茶， 对， 全是这样。 好像小时候真的是花茶特别多，其实那个时候像我小舅他们喝的那种砖茶都不是很多，对吧？他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但是好像陕西是不是应该 陕西有啊？ 出这种 陕西有，他很多中转从陕西行销到西北五省，他在陕西是一个大的中转站， 对吧？ 有这东西啊，所以你小舅喝这个有根据。它很多咱们要是像河北啊或者是北京啊，那都包括东三省啊，你都接触不到这砖茶。陕西确实能接触到，合理，这做得合理。 而且你想我们那边吃羊肉牛肉居多， 对对对 对 对 吧，所以又是以主食为主，因此我估计哈，喝这种砖茶它其实是有这种助消化去油腻的这种功效，所以你看那一片就喝这个挺多的。 哦， 就我去西藏啊这样的地方没有一点点陌生感，就是因为那个茶我打小就喝。 对，都是西嘛， 是， 对了，西子辈儿的。 你想，我就包括我去云南在那边饭馆里吃饭，一点陌生感也没有。基本上开饭馆全是四川朋友，哇、哦、吃的觉得特香。 你一北京孩子都四川的。 我这我就 您挺好， 我来你们俩说的话 占仨地儿哈。 大黑猫说，我第一次喝茶是上小学跟着我妈一起喝的，人这个高级。 雀舌。 哟、哦，真高级、嗯！ 他说现在啊，也基本都是喝绿茶或者是白茶和清香型铁观音。哦，比咱们都高级。 我喝绿茶就不行，小的时候我喝那个竹叶青。 啊，你小时候都喝竹叶青啊？ 啊，是小时候喝那个竹叶青两种，一种 是阶级的问题。 就我对竹叶青印象很深 啊， 因为一种是酒，一种是茶。 啊，对对对对。 然后这两种我都喝过。 对。 后来 陕西也产竹叶青那酒。 后来喝竹叶青的时候。啊，觉得哎，这个茶没味儿， 不入口多涩呀，土涩的那种味儿。 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喝惯那个艳茶了，所以觉得那竹叶青啊，这种绿茶特别淡，觉得没味儿。长大之后，有一次我觉得这个绿茶，人说喝绿茶吗？说新茶下来了哈，说喝点绿茶，我说行啊。我一直认为我喝绿茶没有什么感觉，所以呢，茶投茶量就特别多。人生第一次茶醉，没把我给难受死，真的。 嗯 就属于当时恨不能，哎呀，真的恨不能自个儿能够扎到那种糖缸里头， 哎、跟头一次抽烟一样。 我没抽过， 没抽过， 啊、所以没什么经验。但是这个茶醉真的太难受了， 是， 就是那种，我不知道收音机可能有朋友，就在一秒钟之内就大汗淋漓， 虚汗， 虚的，嗯，就是你恨不能第二秒就晕过去了那种。 嗯、 这个时候就我才知道这叫茶醉， 对， 原来没有过。 是的，是的，哎，多宝宝。就不问你第一次喝茶了，肯定也是跟老人，对吧？哎，你总结过现在在全国，嗯，这么多的地方有多少种茶吗？ 种类啊， 种类， 名茶过千种，实际上的种类呢，大概在3000种以上吧。 天哪！ 啊，名茶上名中国名茶志的是过1000种了，啊，这个中国名茶志的这个数量， 嗯， 的说法，这还是。零几年的说法，2006年前后吧。那这10年可是大发展的10年，那所以现在这个数量起码在递增，就名茶的数量在递增20%是没有问题的。 嚯、哦！ 对，因为各个地方的朋友都希望自己的茶是名茶，啊，啊所以都是吧？ 啊，有一定道理吧，但是也证明都比较适宜产茶。中国确实大部分的区域啊，他就适宜种茶产茶，而且咱们这人民群众呢，他智慧，他就会做， 创造力强， 哎，创造力强，他就会做这个茶，所以那就出产名优绿茶。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些年呢，大交流，大交流，有一些地儿呢，地很好，树也不错，治法上有欠缺，有欠缺没关系，找熊师傅，找熊师傅 哎， 来哎，帮我们指导一下， 找贾师傅， 贾师傅是谁呀、 啊？啊，不贾玲吗？ 啊、哦。 来继续 啊、哦！还熊师傅，熊师傅是贾师傅像话吗？是不是？ 我更爱听贾师傅。 得亏有视频直播，要不都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啊！ 啊，大家看一看， 你什么意思呀？ 就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了 啊, 啊！ 就是像 贾， 就、啊、 甭管贾熊了 啊, 啊！ 就是 找一个有名的师傅。 哎，对了， 哎， 给我们再指导指导。 是 那么高兴啊！ 我带着白凯南就去了。 哎、对了，指导指导，像那个你们餐饮圈那个人调调菜。道理差不多，点睛之笔嘛， 是 大概的路数我们也会做，但是你想做那精细的，想做成那种部级的名优茶、省级的名优茶，咱没有这个手艺，就那拔高这一下， 嗯， 可以找师傅来给调一调嘛， 嗯， 哎，也可以。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制茶越来越好了，各地都变好了， 嗯、 技术传播。 因为名优茶太多了，那么多千种，这样咱们只把。一个地儿咱多聊聊呗， 嗯， 因为今天咱们也说了铁观音， 嗯， 对吧，咱们就说说福建吧。 福建名优茶呀。 对啊， 哦，那太多了 啊，也多呀。 啊，我就跟您讲一条您就知道，比如说咱们这个安溪铁观音嘛，都讲是安溪县。这安溪县原产的茶树品种有多少种呢？有60多种。 竞争 这么激烈。茶树品种 就有 六十多种。 当时评第一批啊，叫全国优良茶树品种，就是两种啊。第一批两种是80年代评的，安溪一个县就占1/5， 嚯、 哦， 非常厉害了。所以就您可见，这是安溪一个县，在闽南，还有闽东北，还有闽北，还有闽西。所以怎么老说这福建跟茶密不可分？一提起福建，朋友们都说，哎呦，懂茶，爱茶啊。包括您看，在某一个时间段里边，好像做茶叶生意的福建人也是挺多的，那有道理。 所以马连道那边好多小馆子都是福建馆子。 对， 哎，哦， 反过来咱们又说了，说咱宝岛台湾茶叶做得好，为什么呀？那闽台之情，那都是咱们福建过去的移民呢， 嗯， 那孩子祖籍还是福建人呢， 嗯， 那打这过去还会做茶。 你能列举一下福建都有哪些名优茶？ 那太多了，我给你们举举啊，咱们分片区说啊，先说闽东北，闽东北是最小的一个片区， 给你打着拍子， 打拍子像话， 换口 啊，闽东北首先就是白茶， 白茶产在岭东北的福鼎和政和，白毫银针、白牡丹，寿眉不算名优茶，寿眉不算名优茶，但是今年来讲的也很明星了，应该算明星茶了，它跟名优茶不挨着。岭东北还产什么茶呢？还产红茶，我们上回说的白灵功夫、坦阳功夫、福安功夫，这都是名优茶啊，这都在岭东北产。还产什么呢？还产绿茶，原来有一种天山绿茶，就是产在宁德市的 天山绿茶， 天山绿茶 在那儿 啊，就叫天山绿茶啊， 就人起的名嘛， 叫起的名、 哎。你看这个天山绿茶，但事实上它是白茶， 是啊。 对 啊， 然后你看那个，我上次去打断你一下啊，多老师， 啊、 我上次去那个 千岛湖， 千岛湖，他、有 给你补充， 哎呦真好。然后他有一个那个叫白茶， 哎白茶，千岛湖白茶， 但事实上它是绿茶。 绿茶 哦， 当然闽东北还产花茶，花茶是做得非常好的啊，这就不提了。咱们北京喝的以前很多高档的茉莉花茶，就是我说那高档，就是价码比较奔上，这个也都产在闽东北地区是最多的，它的茶批啊基地好。闽北呢那就多了，闽北大红袍，大红袍，正山小种，咱们今儿讲金骏眉、金针眉。肉桂、水仙、武夷明丛啊，那这武夷明丛种类咱就别说了，那太多了啊，铁罗汉呀、白鸡冠呀、水晶龟啊等等，那又有说出好多来，这些都是名优茶，还不是名不见经传的，都是有说道、有讲究的。往南一挪的闽南，铁观音、佛手、咏春佛手茶、黄金桂、毛蟹、本山，都是好茶，而且这毛蟹、本山、黄金桂也是国家级优良品种。也都是挂机王品种，但是那因为我们说铁观音名气大，把这个压过了而已，那就说这其实水平都很高。如果咱们把这个闽台一体算起来，那就还有台湾， 哇，那更多了， 那就更多了，对不对？咱们现在您到泉州，您去看非常大的一座博物馆，也是他们现在定的不是地级市，是国家级的博物馆，就叫闽台园博物馆，就是讲这闽台情缘的。那如果你把台湾也算进来的话，东方美人、洞顶乌龙、高山茶、文山包种，那是不胜枚举，可以讲非常多。那你看，就是这一嘎子地儿，其实这才多大一点地儿，不就是整个东南沿海，咱们说一个省份而已。 单丛呢？ 单丛是广东的 哦， 那单丛是广东的，也是唯一的出了闽台范围之内的名优乌龙茶，就是这单丛茶。单丛茶，但不产在闽台，产在广东，广东的潮州。 哎，但是你说了这么多种。真的都能喝出不一样来吗？ 喝得出来，您没喝出来是因为 我以为都是有相近的，就类似于比如说像那个贾师傅、对吧，那一说今天咱们喝酱香的， 哎 啊，或者说喝清香的， 是喝浓香的， 哎，这他至少有靠谱的地儿 啊， 类似茶都能喝得出来， 能喝得出来。就是但是呢，这种喝呢其实跟您喝酒啊或者跟您这个吸烟呢差不多，您别看我们不吸烟，我们跟贾师傅不抽烟， 不抽烟， 咱不抽烟，咱不跟他们一样啊， 拽你们俩 这个得对比着，最好同时进行，一次就能抓住这特点 啊。明白， 我想这您能理解吗？ 就跟品葡萄酒是一样的。 对了对了， 对，一下来十来种二十来种， 对， 就细微的差别你就能品出来了、 啊、 当然也有一种可能性，就品到第五种的时候你就已经麻木了 啊，就晕了 还有一种晕了， 这有一种可能性啊。这个所以说评茶是很痛苦的。那您说它有没有差别？它没差别，你评茶师是干嘛的？他就还得拿这定价呢，人家指着吃饭啊，人一天评几百种茶叶也会，就我们说口腔麻木。因为我前段时间在这个福建吧，不是， 是你看拿小勺不在那 喝茶，但是您知道我们这个评茶这个师傅啊，这个他是84年大学毕业的，福建大学的茶学系老前辈了，算是。他评茶一流，但是就有一特点，这我跟您交流啊，咱不是宣扬这个啊，咱不能宣扬这个，就是抽烟，抽烟， 哦、 五款茶一根烟， 有数、啊。 可是烟它不是也对味觉会是一个？干扰吗？ 我说这一抽不就不准了吗？ 对啊， 他说错了，不抽就不准了。 哦，那个是 三聊是吧？ 是他的一种习惯， 不光是习惯，他认为抽烟的时候可以把口腔的味觉重新清零 啊， 他认为是这样， 只是他的一种方法， 他的一种方法。 那我估计他喝抽的是薄荷型的， 也不好说， 不好 不好说。 这个还真不一定，所以我不抽啊，我就看他抽啊，这一天给我熏够呛，这可不真熏够呛。你要这不抽烟的人愣一块聊，是不是也？但是他就这特点，我想说明什么呢？就是您讲这对，喝到一定程度口腔会麻木，但是如果我单独就拿两三种，咱们搁一块，这就我们叫对冲，就是一起来冲泡给您喝， 说实话，所有的朋友，只要您味觉系统正常，您起码能喝出不同来。您说杨老师，我说不出个道道来，我说不出哪好哪坏啊，我也不懂，我也评估不出来。可能您那贵的我认为不好喝，那便宜我认为好喝，这都可能。不是，这描述就更描述不清了。但是如果想让您喝出不同来，这是很简单的，是没问题的。 嗯， 茶树品种的不同，制作工艺的不同，那同样的茶树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那是各种各样的不同，加在一起，那就是会不同。而且这个不同，如果您拿茶汤去化验，在物质角度上是可以支持的。我讲可以支持什么？比如说氨酚比就是不一样，茶多酚跟氨基酸的比例含量是不一样的。您喝的这个鲜爽一点，那必然是氨基酸多。啊，您比如说喝这苦涩一点，那必然茶多酚会多一点。甜润，甜润就是多糖类物质在起作用，道理都是一样的，可以支持。 嗯。 太微妙的不行。 哎，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前两天跟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现在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去全国各地去找那种特别好的真正的原生态上好的食材哈，包括粮、瓜、果还有蔬菜什么的哈。后来他们就在研究，他们在做对比，对比什么呢？就他们用科学的一些数据去告诉你为什么人们爱吃樱桃，就是你觉得哪种樱桃好吃。他会用数据去对比，比如拿上五十来种樱桃放在那儿，然后大家开始评测，评测们最后评测完之后，他就能够准确的分析出大家投票比较高的这个樱桃，它的甜度达到多少是大家最喜欢的。然后 数据了， 对，然后包括呢，就是那个桃子，然后呢草莓都是这样，就它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峰值，比如甜度占多少，然后呢它的脆感达到多少，或者是说它的汁水感达到多少，它全部都用数据去替代它。其实刚才跟他说的茶是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但你想这个很可怕呀，这个以后啊，就是比如说我在种植或者再去就是加工茶的时候，我只需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做就好了。 嗯， 那你出来的时候就是人们大多数人认为的口感合适吗？ 相当于是一个正确答案吧。 是啊，所以我就说，哎，我说这事儿太有意思了。 怕就怕在啊，去评级的这些人里边有那种抽烟的。 哎，对，他会有。 你知道他怎么评的？ 哎，所以他的样本取调就很重要。 好嘞，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块儿来聊天。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做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视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嗯，好了，那咱们先分享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啊，今天有啊，对，今天有嘉宾啊，今天嘉宾就一位，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哎， 等等等等，还有一位，大家好，我是贾师傅。 你算主持人， 啊，也得隆重介绍一下贾玲。 对，是，好久都没来上节目， 不知道是在哪个圈混的，但是脸比较熟的，而且非常可爱的贾玲，贾老师。 大家好，我是贾师傅。 哎，真的，刚才有一位朋友，高手。就刚才小熊最后说的那个，不是说有朋友现在在全国各地找好吃的食材啊、水果，他说，哎，我就是做农业的，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有点难，因为这个果品的口感是跟土壤啊、气候啊、水质啊息息相关的。比如说新疆的库尔勒香梨，他说比如说那边啊，因为那边的气候啊、水啊，哎，口感就特别好，你要把那个品种引进到这边来，也许品质就会下降， 绝对是这样的。所以当时他们做的这件事儿，包括现在正一直在做的事情，我想有机会把他们请到这儿来聊，挺好玩的。我看了他们拍的好多片子，特别感人。就是他们是到全国各地，比如说现在正在找的是猕猴桃，他们去全国各地去找不同品种的猕猴桃，可能找到比如50种、60种，我举个例子，然后把这些猕猴桃放到一起去比对，然后评选出口感最好的，就这么评哈。然后他会告诉你这个猕猴桃它为什么最好吃，就一些数值定好了之后，他会告诉你它生长在哪儿，它的土壤环境是什么，它的光照时间是什么。但是我那天也说，我说你这个不适合去推广来用，但是可是我们退一万步说哈，科技的进步是你远远想不到的，也许到未来的某一天的时候，它就可以实现，比如说它创造出这个土壤环境和这个水啊，包括阳光日照的环境。因为他既然知道哪个产地的这个猕猴桃的这个口感是最好的，那肯定土壤环境就是那样的，比如它酸碱度，这个都是能够检测出来的嘛，对吧？也许就会达到这个。但是更多的他们这么做的一个目的，其实不是为了说要把它大肆推广开来，而是想告诉大家真正好吃的东西，这个品它到底在哪儿，它好吃在哪里，它为什么好吃。他们只想去做这件事情，同时他们想推出一批这样的，我们叫做他们叫农人，其实就相当于匠人来说的哈， 高精尖。 有很多的，我看的故事特别感人，比如说在新疆，我拦多老师几分钟的事儿哈， 一会儿就可以引到茶上。 哎，对，因为他们恰恰听了我们周二的节目说茶的时候，然后就约着一块聊天。他们在新疆的时候，然后去找了那个新疆的，今年特别火，在好多电商平台都卖的特别好的新疆的蟠桃，油蟠桃。我们都知道新疆的葡萄好吃，哈密瓜好吃，包括阿克苏的苹果好吃。油蟠桃今年在很多平台上卖的很好，但是它产量很小，然后它会有不同品种的油蟠桃，会有不同地区的。但就在新疆的一个地方，有一维族的大叔，这几十年没干别的事儿，就琢磨这个油蟠桃，它什么样的这个土壤下，就什么样的光照环境，什么样的日照时间种出来最好吃。包括他最后他就把他所在的那个土地哈，然后给他翻新之后重新沤肥，重新养这个土地。原来土地那边都是那个荒岭什么的，就他两口子干这事儿。然后呢，头三年他接完之后，所有朝阴面都不要，汁儿全剪了，全往阳面去长。到几年之后出第一批果，就真正意义上能吃的那批果。因为它一面它要养它嘛，然后就剪掉最后出，哎呀，那个桃子 真的确实好吃。他后来他们去找到之后，然后背回来，我们尝了，因为他背的产量小，我当时就尝了一个。那个桃就属于放到那儿，你不自觉的你就想拿手去吃、 嗯， 就是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 嗯， 它的汁水之甜，甜度刚好适中。他们说这应该是在30左右的甜度，甜度适中，汁水充沛，而且脆嫩可口。但是它一年就500斤， 这么少、 啊，就这么多啊。当然它在其他的区域，新疆区也有叫油蟠桃的，可是要如果它这个就油蟠桃也不同吗，它就这么多。然后还有在山东有一种苹果的，说那小伙子都已经在某500强企业做到高层了，后来发现就给孩子去找食材过程当中发现很多苹果，有的苹果要用膨大剂，然后他说我干脆，他媳妇儿是山东七亚人，说我回去吧，俩人回去包的苹果树， 嗯， 然后就开始研究这苹果茶样什么的，然后那苹果出来之后个头都不大，小的脆甜脆甜的，所以他发现了好多这样的一批人，我觉得这个确实特别感人。然后我之前前两天见到他们，刚才看他朋友圈，他现在正在贵州，贵州有一种那个猕猴桃哈，我看特别逗，长的长得跟枕头似的，然后长满了白毛，那毛有多长，就我们在云南吃那个毛豆腐的时候随风飘扬的那个白毛哈， 都快变披肩发了， 哎，真的比那还长，长满白毛长的那个猕猴我从来都没见过，但那猕猴桃他们据他们说很好吃， 嗯， 然后说远比我们现在说的 kiwi 啊，远比这些哈，就是什么奇异果，就新西兰过来，他说远比那个还要好吃，但是它产量小呀， 嗯， 没有人干啊，这事 就跟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然后就是说让外国朋友看那个舌尖系列， 嗯， 问问他们有什么感想，因为像咱们看完了以后都觉得哇饿得不行，就恨不得赶紧拔腿都去那儿吃去，外国朋友看完了以后说看每集说的全是一样的，天哪这能吃吗，我天哪，这到嘴里得什么味儿啊， 对他们没法想象是吧、 嗯、对， 前两天我在一个餐厅吃饭，见一外国朋友吃蒸饺，你知道吗，蒸饺上来的时候不都用竹子那小笼上吗、 嗯、 外国朋友拿起醋浇到竹笼里了 你这捡乐去了你 我端了一个盘子在旁边故意的拿起来让他看了一下，哎，这个醋是要倒在这里头，你倒竹笼里头这站不了，知道吗、 哦、 他不知道那是干嘛，他倒竹笼里了， 就着刚才小熊说的这个，哎，真的 茶也是， 茶也是这样吗？ 是这个，咱一点一点说啊。刚才我们那个贾师傅说这个有点道理，也有人在做这个事儿。您请问说这个数据分析这问题是吧？咱们刚才讲，他这个里边很多人很用心的分析了好吃的食物的数据，那也是一种收集啊，就是说从物质角度去支持。茶呢一直想干这件事儿，但这事儿呢很难，很难在哪儿呢？我至今 太大 啊！不，我跟您说是这样的，科技在不停的进步，但是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世界上最精密的仪器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体，这个造物之神奇啊、 嗯、 还是我们的人的这个个体，您的多好的相机，您捕捉的那个像素我看没有人眼睛这好，还是非常好的，这灵动感不一样，包括味觉嗅觉各方面啊，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体验，吃东西是个综合体验，能不能用数据进行分析呢，肯定是能体现出来的，但是这个事儿不能倒推，你看好吃的食材，或者说就算我说茶吧，因为我等我的专业角度说，好喝的茶一定有它的数据，它一定有一个好的数据，这是一定的，但是好的数据不能体现出是否这个茶好喝，我们见到过这样的情况、 嗯、 数据检验都很好，完了数据啊各方面甜度啊鲜爽度都不错，你喝那个茶汤啊，那都不是好喝与否了，那是不好喝了，到这个程度，那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体验， 是， 哎，包括水果，水果，你比如说口感，就我对水果的要求啊，这我说我自己啊，对水果要求，口感是一个，就比如说甜呀、酸呀，这是一个吧，我还要求它配合着什么呢？两点，第一个是脆度，第二个就是汁水度， 嗯， 我吃这东西，我现在是这么分析啊，它是一个综合的体验，就是嚼起来的感觉要好， 哟，那你比我的这个。那个好达到多了、 啊、 我喜欢吃水果只有一个要求 啊， 洗好的 无籽儿 哦，你看 对吧， 它也是一个要求， 对呀、啊 就是、 那你火龙果吃不了呀， 不吃不吃， 太任性了， 火龙果怎么了呢？ 有籽儿啊。 那不吐啊。 就我跟我爸的感觉是一样的。 他吐籽儿啊。 火龙果。这一点滋味都没有，说甜也不甜，说酸也不酸，然后就白呲咧的，有什么可吃的？不吃。 现在好火龙果也好吃。 不是，所以什么叫众口难调 啊？ 好的东西每不一定所有人看着它都是好的 啊。那 对，它只是能起到一个 啊， 就是我觉得大众性的一个标准。 对， 对 吧？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到水果啊，也插一句，邻国有一个在办类似于像草莓节，本来就没多大点地儿，每个地儿都会产草莓，他呢就列了一张表，就画在地图上，每一个县每一个小镇什么什么的出的那个草莓就按每个人不同，比如说它的脆度大概是几颗星，它的甜度大概是几颗星，它的特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没有说谁的是最好的，没有这个评判说谁是王者，没有，都说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特色，您想吃什么，想吃酸的就挑它的，想吃甜的挑它的，想吃水多的挑它的，就 OK 了，我觉得这就挺好， 也可以， 对， 对 不对？ 对，没错。 所以像刚才多宝宝说茶叶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好难， 好 难，好 难。 照这个所谓的正确答案去走，都不可能， 没有正确答案。吃上面，我觉得没什么正确答案。 对，就是众口难调，适口者珍，对吧？就跟前两天我看那个周小燕周老师不是采访上面有一个吗？说中餐标准化是个伪命题吗？然后就是 对吧， 因为你想，因为还有另外一句话呢，人说了得百花齐放，百花争鸣，你说好我就一个标准了，那就没有齐放了，那说了好了只有茉莉花最香啊最漂亮，其他花就不行了，那也不能这么说嘛。 但是我是坚信啊，即便把标准放在这里，不同的人去做它，就是只要它这牵扯人的问题，人的因素在里面， 是的， 它出来依然不一样， 是的， 是吧？ 是， 就跟因为你像扬州炒饭什么的，它是有标准的， 啊，对， 你放多少，放多少鸡蛋，放这是有标准的。但是你去吃吧，就基本上来十个师傅面对同样的标准，炒出来是十个味儿， 嗯， 一定这样。 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深度， 是，这是一期化学节目， 明明是农业节目， 不是方程式吗？ 咱好多朋友在提出问题，咱先解答一下大家问题。比如说魏设置说了，说多宝宝，沉香铁观音为什么会发酸呢？是都这样吗？ 是这样，酸有两种，观音酸是其中的一种酸，那就是说与其他闽南所有的茶叶的口感相比，那观音特有的一个酸度在两颊。 嗯， 你审评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从两颊滑过，回口给你带有一个酸感，这是一种酸，是叫观音酸，有人把它叫做观音韵，是一种感觉。如果这位朋友叫的什么观音，说的是 未设置沉香铁观音， 好，沉香铁观音，好。如果它是一个年份茶，我跟您讲，年份茶的话到一定年份以上，多少年呢？十年以上，它就会出现一种叫墨石子酸，墨石子酸是只有陈茶才会有的一种酸型，和观音酸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比如说今儿这款茶十二年有没有这种酸感呢？我跟你说非常淡，都还非常淡。如果大概到二十年左右的时候，这种酸感就会比较明显了。但是我所跟您讲的这两种酸都是愉悦的酸和细腻的酸，而不是粗酸。所谓的粗酸是因为采制标准不够严格，最终产生的成品茶它在当年里边就会产生这种酸感，是一种粗糙的酸感。 特别好，有一种看课本的感觉。来，杜震也问了，多宝宝，前一段时间听一种说法啊，说茶这种植物呢最早出现是在临沧，所以呢临沧的茶树就是最初始最古老的，地理和气候也是最适合茶树生长的，所以品质最好，不需要什么过分加工，晒干直接喝就可以了，这叫做茶祖茶。不知道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嗯，这个人一定是卖茶祖茶的，这个或者卖临沧茶的吧。我跟您这么讲啊，临沧这个地儿，因为我多次去过，我还有一定的发言权。 云南吗？ 云南一个地级市啊，在临沧，是这样的。首先来讲呢，茶的发源具体在哪儿呢？这个事儿一直有争议，但是大区域范围不会变的，就我们的西南地区，就云贵川一带吧。云贵川一带没有非常有力的证明证实，就是在云南没有这个证明。而恰恰相反的是，所有文献的指向性，我说的是文献的指向性，比如说最早有关于茶叶的记录啊，最早有关于茶叶买卖的记录，就是成为商品以后买卖的记录，最早的茶叶市场遗址等等相关的，这些大概都出现在战国期间到西汉年间，这个期间就都有了。 而所有的指向性还都在四川，还都不在云南，是在四川南部地区，还不是在云南。那我们今天不要把它确定在某一个省份上，这都搞旅游新闻干这事儿，咱们就说一个大范围，它肯定是西南一带，甚至于我们今天讲的国界，它是行政边界，但植物无国界，植物是没有国界。那这个山脉上都是这样的气候，这样的土壤，这个植物长过去有没有可能啊？到缅甸有没有可能啊？当然有可能，它不会人为的划分就过来，就在这儿，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区域范围之内，您知道这个就可以了，而且更不会具体在临沧的一个地方。至于您刚才讲的说不用太深度加工，我就把它炒一炒，完了以后晒一晒就可以了，这就叫晒青绿茶，这就叫晒青绿茶。这不光在云南做，好多地儿都能做，就是一种工艺，用炒锅杀青，杀青完了以后，后边的干燥工艺不再用焙了，不上焙，而直接用日光晒。这个工艺呢，你也不能叫它原始，反正它比较简单，而已。它是一种工艺，我们理性的看待它，与茶祖啊什么原始茶呀还不挨着，真正原始茶连锅都不动啊。 哎，觉不觉得我们今天的节目越来越严谨了？ 特严谨 是吧？ 真的。 哎，说到那个连锅都不动那个原始茶，我在那个重庆吃火锅的时候，那个老鹰茶，那个是不是就属于 比较原始的类型嘛？ 对吧？ 那就是说没有很多的炮制，这就像中草药是一样的。人们会炮制中草药是比较靠后的事情，用鲜药的成分一定是比较靠前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捡回来的草药直接就可以煮啊。那很多人以前您看电视剧，您不都演吗？那后山上就有草药，我给您采一点，那采的是什么呀？是鲜药。还有没有后期中草药炮制的过程？它没有，对吧？所以早期一定是这样，但慢慢的我们发现，甚至有一些中草药它炮制过之后性质有变化。你比如说炙甘草和甘草就不是一性质的， 对， 那就是说炮制又使药理发生了变化。就像我们今天说茶叶的制作过之后，每一种茶好像它的药性或者说叫性能吧又不完全相同了，那是一步一步工艺的发展。 嗯， 所以最后出了炼丹师吗？ 哎呦，真好。 这什么总结呀、 啊、真好真好啊。哎呦，这样咱们先进两条广告，一会儿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之再次走进科学。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来吧，咱先解答一个跟今天我们分享的茶有关的一个问题。刘大千问了，说今天的铁观音还能够继续保存吗？如果可以的话，能存多长时间？ 啊，可以继续保存，再存些年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它都是用炭焙过的铁观音，是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会存，我自己也在。 啊，你还有？ 哎，那 你怎么老把这后边这句话听出来了？ 他有，他上课时 啊。 但是如果要继续存，按你刚才那理论，是不是就会有酸了？ 应该会有。如果够年份，它应该会有一种酸的出现。 哦、 这种酸不是变质的感觉、 哦，是我明白，我明白， 是一种口感。 哦， 雨欣也问了，说昨天听节目说什么鸟巢茶，说是用白茶做的，适合喝还是收藏呢？我估计可能是周日你跟涛涛做的，是不是说到鸟巢茶 啊？确实没有。那个我给您说说就完了，谁说的不要紧，咱不追究这责任了，既往不咎。这个 咱们是一个严谨的节目 啊，是走进、 记不得就记不得了 啊， 说吧， 我压根儿我就记不得了，我猜 哦， 您说的、这个、 我猜 是很严谨啊，是一种纪念茶，这是我猜的。 哦，就是比如说08年、 哦、哎， 就是水立方茶、鸟巢茶、 哎，比如说某事情的事件的纪念， 嗯、 或者说是啊某某事 奥运茶、 奥运茶，或者是典礼落成等等吧， 嗯、 各种吧。我因为很像这种茶，因为咱们 有可能 打2005年之后，这种茶就很多了， 有可能 就是而且尤其一个涉外的活动嘛。那如果您还在听节目，我建议您呢，您跟我说说那是个具体什么茶，比如说还是给您那个茶饼啊。因为我知道那会儿，尤其奥运会期间，您知道大量用的其实不是茶饼，那会儿大量用的都是红茶。 嗯， 它涉外嘛，它一涉外的话，有很多外国朋友他就想用红茶， 嗯、 所以那会儿大量这种纪念款用的红茶。 嗯、 我不知道您这个，就是您要有更具体信息，咱们再交流一下啊、 嗯。好， 正好在这儿也留一个题给小熊啊，因为这个题就适合你。君说，各位。今天聊茶的日子我知道，但是我非得要问一个跟茶没有关系的，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建议。周六周日想带90岁的老妈妈自驾去东戴河那边玩玩，说再加上其他的亲朋好友有9个人，那边有什么好的去处啊，酒店啊，能不能给推荐一下？你可以琢磨琢磨，夏姐说。 嗯， 离北戴河远吗？ 郭飞人， 琢磨琢磨啊，因为它分东戴河、南戴河。 好嘞， 等会 儿 你教教他。这 来，宝牛问的问题非常简单，他说熟普洱和白茶饼能放在一个茶罐里吗？ 没问题，如果你各有各自的包装的话，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都是饼， 嗯、 互相之间没问题。 嗯，好的啊，今天咱们继续来聊茶，而且我们聊的话题呢，就是您第一次啊喝的茶，您还记得是什么茶吗？ 嗯， 是什么喝的呀？啊，什么情况下喝的呀？听一听您第一次喝茶的故事，或者您有任何关于茶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咱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美丽姐，我的装修预算只有10万，帮我推荐个家装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呀，先体验后装修，价格亲民，17件家具和6大家电还免费送。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精装，请拨打4008764488，4008764888。 小明哥，我工作忙没时间管装修，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找一号新家，先体验后装修，家装风格随意选，50天拎包入住。 一号新家装修体验真省心，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聊聊茶，打打岔，吃喝玩乐大搜索，周二说茶。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贴贴贴一堆商票，贴不出现款， 用交通银行快易贴呀，持有交通银行优质企业合作伙伴开出的商业成对汇票即可全程线上办理贴现。 交行快易贴，贴贴贴， 详询交通银行各网点。 天天用绿宝，餐餐味道好，绿宝葵花籽油，滴滴清纯，传统压榨，北京老字号，精良出品。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还有杨多杰，还有我们的另一位嘉宾啊，熊丽啊，也简称贾老师啊。 哎，大家好。 这 是那在腮帮子上这句不好意思，这不是个老嘉宾，应该 行了都啊。 是是是， 来吧，咱们先回答一下君的问题。人家这个九口人啊，一家老小要到东戴河去玩，人家说了，北戴河老妈去过了，不去北戴河了。 嗯。因为人君还特意要谢谢小熊妹， 是 啊，因为说北戴河带老妈去过， 嗯， 所以真的是去不了。 你小熊妹可上心了， 是 一直在联系这事儿哈，啊。 对， 联系好了吗？ 稍微再等几分钟，因为我对东戴河说实话不是特别的了解， 哦， 然后那个本着负责的这个 对对对 原则，所以呢， 严谨的节目， 哎，我们问了一位，就是也是我们大家的这个老嘉宾了，对周边游特别熟悉的张波， 嗯， 然后他现在正在给我们往出写这个地方，所以稍微等一下，好吧？ 嗯， 没事。那来吧，咱们分享一下，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发了他们第一次喝茶的 行 感受， 好吧 、嗯，啊，来，基娜说了，第一次喝茶的时间完全记不得了，那看来岁数应该很小哟。 嗯， 他说因为打小就喝花茶，但是第一次自己买茶，哎，你看人家点都不一样了。自己买茶是在上班以后，因为去帮同一个办公室的，反正一个同事吧啊，去买茶，所以呢那就去茶叶店买了。他说那个时候看到茶叶店琳琅满目的各种茶，就感觉哇，哪种都特新鲜 哦， 因为他小时候就喝过花茶嘛，看原来除了花茶还有这么多茶呢， 嗯， 有意思。 好像大家第一次喝都差不多啊。你 Mars 也说了，小时候我奶奶也是一睁眼就是一缸子花茶啊，恨不得半缸子的都是茶叶，全都发苦。稍微大点，也就八几年初的时候啊，他的父亲带着他去四道口的那个副食店买50亿两的茶叶。当时那个他觉得，哦，我的天呀，太贵了 啊！确实很贵， 确实很贵，50亿两啊！那个时候八几年， 您想想，我们现在某些人现在喝还50一斤呢， 骂谁呢你？主要我喝不出来，我觉得 哎，这也挺好喝。 是， 然后 Mars 呢也是打小就喝花茶，上小学第一次喝绿茶，觉得一点沙口的感觉都没有，太难喝了啊！最后又喝那个普洱，当时就觉得，哎呦我的天，这太可怕了，这药汤子味儿啊，居然还能喝。但是到了如今啊，什么红的、绿的、花的、青的、黑的、白的，到样样都喝啊，都很爱喝，也就是跟着咱们节目一块儿喝的。 好 啊，在这儿也要感谢一下多宝宝啊。 不过像杰西卡的妈妈 哦， 那有不一样的。 这挺有意思。他说小时候喝那个就是爷爷喝花茶啊，每次就给他倒一杯，然后呢就放几块冰糖， 哎，就缓解一下那种苦涩的味儿 嘛。哎，他的苦嘛，嗯。啊，然后都大了，哎，就开始喜欢喝康师傅绿茶，感觉跟小时候爷爷给我弄的一个味儿。 他跟你是邻居吧？ 都好喝着。 我当时第一次喝应该是红茶， 哦， 冰红茶， 冰红茶， 哦， 冰绿茶，我觉得没味儿，没有红茶甜 啊啊啊， 没有红茶酸。 没有红茶酸吗？ 甜。 我对那种饮料也就不细细品了。 哦，他还嫌弃他。你喝健力宝的人， 健力宝也有不一样的， 嗯。 现在的健力宝跟那个时候的味道还真的是有一点点差别。 是。 如果有拿那科学的什么刻度来去， 可能是配方， 绝对是不一样。可能现在更健康还是怎么着啊？反正跟过去不太一样。 嗯。 也可能我过去喝的是那种一升装的那种大瓶。 好家伙！ 可能大瓶跟听的，它可能。口感不太一样， 也许是你的记忆味觉发生了变化呢。 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特好吃的一东西，啊，你现在再去吃，不一定说人家做的难吃了，只可能是你的胃口变了。 是因为你现在的选择性越来越多了嘛，你就会挑剔了。 哎，真的，小熊，再说一题外话，因为那天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发现大兴，哎，真的是个好地方。 是啊， 哎，真的，特别是小胖他们家边上。那好地方都更多了， 汇聚是吗？ 不不不，汇聚单说， 你都不知道那地儿， 汇聚边上， 嗯， 还有一个地儿，那个是北冰洋的厂子 总部 哦， 在那儿。 我能问一下你们俩干嘛去了吗？ 不不不，不 不是人家来了， 人家来了， 我们没去。 然后人家那个厂子特大啊，里头有博物馆， 嗯， 然后里头 有体验的， 体验的，然后里头有披萨饼店， 有 也可以，然后里头还可以做草坪婚礼。我，哦，天哪，我觉得真好。 跟你说啊，好多都是咱们不知道的。北冰洋伊利， 毅力也有。 啊、哦，毅力也有。 对，毅力他们也有这种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体验的项目，包括里面也有可以做面包的，而且能买到好多小时候才能买到的东西。 哦， 包括他那个好像毅力一些标志性的东西，他在那儿就是都是属于叫做科技一日游。 嗯， 包括百花蜂蜜。 啊，对对对，老品牌 全有，这些地儿就全有，都是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 你想人家来的时候就是北冰洋他们一说那面包我就脱口而出，因为那时候给那面包起的外号，我说对对对，最爱吃那个四环素面包。 嗯， 然后当时人脸就变了一下，我说当然了，我们俗称叫 VC 面包。 对对对 VC 哎，我再告诉你一个神奇的事儿，你们俩说的是一个地儿， 是毅力和北冰洋。 对 我反应过来了。 哎，在他隔壁 还能聊呢， 还有一个地儿。 哪儿啊？ 人家是做酒的，也可以进酒博物馆，你也可以 DIY 这 酒保证你没听过。 对， 因为名字我都不太记得。 方庄二锅头、 啊、哦， 我知道，就大兴带来的对吧？ 哎， 啊、是我没听过， 可以感受一下、 啊、我只听说过另外两个。 但是我就说带孩子二锅头那边就不要去了啊，但是北冰洋这边可以有。 走啊， 等下次节目 好难。嗯， 反正我顺道回家。 我拦一句东戴河的事儿行吗？ 哦，快快快点！ 不是不是，就 有消息了是吧？ 是吗？ 就那个波哥还没来啊，我先、哦、我看一下东戴河的这住宿的这个，因为东戴河星级酒店非常少，只有一家是说是五星级酒店，叫佳兆业这个，但是我没有住过。 哦， 然后看评价还可以。 它是酒店式公寓。 可是我想推荐的就是。刚才维维说的花花说的酒店式公寓， 对， 佳兆业是它是酒店的，但还有一批酒店式公寓，我觉得带老人带朋友尤其是几家一起的特别适合去酒店式公寓， 因为它里头什么都有，不光可以住宿，你自己还可以做， 没错，能做饭，像东戴河弄点螃蟹什么的回去自己做，又经济又实惠，而且住起来非常的方便。它一般这种酒店式公寓都会在小区周边比较繁华的地方，然后有这种比如拿出来的公寓楼然后改成这样的酒店公寓，安全性也都没有问题。 嗯， 所以我个人认为像我在海南用过的思维登，对，应该叫思维登，他在我刚查了一下东戴河也有，然后包括东戴河还有个叫花什么的，就这种酒店式公寓特别多，价格还便宜，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好， 嗯 嗯，当然了，一会儿就等张波梳理完信息给小熊， 等等， 好吧？ 嗯，好。也有人在夸咱们周二特别严谨的这个节目啊，说咱们风格特别好，主题是忽隐忽现，声东击西啊！好，接下来咱们回归到咱们的主题。 这是夸咱们。 再来说一下东戴河，主要玩的 忽隐忽现， 什么叫声东击西？ 到东戴河了吗？ 集中在 要帮助人。 帆船三思半岛度假酒店旁边有一个帆船基地，还有一个沙滩浴场，适合各种人群。直接导航在银泰水星海洋乐园就可以。 哦， 那看来就是说帆船基地是可以去的， 可以去。 还有一个就是水星海洋乐园应该可以去。 好， 嗯， 主要是玩海玩沙子吃海鲜， 对， 没别的。 对，因为我想可能家里其他的人问题不大， 嗯， 主要是家里有一个90岁的老人， 哎，那带老人出去就高兴， 是 这么说这问题。 是， 嗯，苏 K 问了，鸭屎香和铁观音是否口感很像呢？如何分辨好的鸭屎香？ 嗯，差远了，这俩味儿连我都能喝得出来，完全不一样。 嗯，你可见这多容易，这个事儿啊是这么着的。鸭屎香跟铁观音呢肯定人家讲啊，我跟您说啊是这么说，他说的鸭屎香是鸭屎香，他说的铁观音可不是铁观音，是当年那种很清新口感的铁观音，非常香啊，冲香的这种感觉。那这两者之间呢，应该讲从香型上归类是一样的，都是花香型的。那您说的这种鸭屎香也是花香型啊，他这个铁观音也是花香型。但是铁观音肯定是兰香，铁观音你看所有的审评描述都描述为悠长的兰香，兰花香。那鸭屎香是个什么香呢？当然不是鸭屎味的了，鸭屎香应该有人叫银花香型，就是金银花的味道，我比较倾向于这个。但是也有讲法呢，因为我们在潮州当地我们一块讨论，认为是芝兰香型，是栀子花的味道，是栀子花的味道。那这个看您对香型的储备和理解，这个咱们不做硬性要求。您说我就没觉出是金银花，我就没闻过鲜金银花，这很正常，是比较淡雅的花香。您能描述到这一层，咱们如果是考试的话，您就算过了， 您就算过了。哎，可不吗？就一审评考试 啊、 哦、到这个您要能描述，您别说果香，比如手果香，那离这太远了，差的有差距。您说是悠长的花香型就可以。当然真正的铁观音喝的不是香，而是味，是味道，是两码事。这位朋友说的一定是新铁观音。 嗯，没有表情的猫说，上小学的时候小伙伴到我们家玩，那个年代呀、是没有饮料的，我们家呢就拿那个暖瓶给大家沏茶啊，然后沏都是花茶，很普通的二商局的那种品牌，然后我再往这个每杯茶里放白糖， 嗯， 哎，大家喝着还特起劲儿，哇、哦，越喝越多，越喝越多，我就开始越来越抠门，越来越抠门，主要就是心疼那个白糖和我妈烧那几壶白开水。他说现在回想起来，倒贴我钱我都不会往茶水里放白糖。 嗯，那肯定是，这当时一种，您看您放的还是白糖，还不是冰糖，那多腻啊！这个，您喝这茶呢，肯定是当时二商局的那个精华， 嗯， 啊，像下边这精华分号的那种茶叶， 嗯， 所以你看，这是咱们必定北方朋友，尤其是北京朋友共同的一个城市记忆吧，这属于叫、 嗯、哎，不一样，因为你想，现在在北京，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都很多嘛， 是这样的。 你包括刚才小胖看那，应该是从内蒙来的朋友，说人家从小人就喝的各种各样的奶茶， 那是那是。 说所以说到现在，比如说外头啊特有名的那些什么什么牌奶茶，他喝就觉得太难喝了，还是家乡的那种奶茶特别好 啊。那是您喝的是正经奶茶啊 啊。 啊 不要瞎盖帽子 没那句没说出来，我说他喝的是正经奶茶的、 然后人都融资了，别瞎说、 你说的哪个品牌？ 好几个都融了、 小胖包子铺吗？不是 哦、 我以为你说的是圣博店那个好肉，就扒猪排啊什么的。 看到了吗？我们这个主持人都是有第二产业 啊，真的 甭管跟我们跟有没有关系啊， 买卖都可大了。 是、 哎，来补充一下，东戴河的附近还有纸毛湾。 好， 然后那个望东100公里滨河大道可以抵达新城，哎，新城好玩，新城的螃蟹特别好。 对，我刚才不就跟你说了吗？新城那边就是属于那个辽宁人民欢迎您。 嗯，新城螃蟹特别好， 因为它那儿有一条大道叫什么滨海大道还是什么，就正好从新城那边直接就可以开到东戴河北戴河。 哦，这么个意思。 对对对，而且那个滨海大道很漂亮。 然后呢，那它要离南戴河其实也不是很远，对吧？几十公里的事儿， 对，几十公里。 几十公里，南戴河现在有一个图书馆叫猫的图书馆，可以去看看。 是那个房产他们那边、 不 是 不是 不 是， 那个 是孤独，那个是那个阿那亚、是他们另外的那个孤独的那个什么， 嗯、 跟那不是。我觉得可以，这一片可以玩一下。 可以。 但是带着老人，我觉得就不要走。 对，老人就别太辛苦就行。 对对对 对。而且现在这种天了，我觉得要下水的话可能也就中午能下水， 有点凉。 是是是，其他时候都不行、 哎、然后我借着这个，其实我还可以推荐一个地儿，是我之前真的是没有想到的哈。然后就是在廊坊，从广渠门，因为我从东二环走嘛，广渠门开车过去1小时10分钟、 那儿有海是吧？ 那儿没海，但是那儿有绿地。 哦， 就进了廊坊之后，廊坊那儿啊他现在做好多康养项目，然后有一个叫七休酒店的地方，原来真的是貌不惊人，我没有想过。我是因为我们家孩子去参加夏令营，然后到了那儿之后，在去之前我们家人还说呢，廊坊那地儿有什么呀，对吧？然后我是朋友推荐的，然后我去了。到那儿之后，哎呀，连我们家最挑剔的一个人都说，哎呀，这地儿太有意思了。它是七休酒店，然后因为它是一个能源集团做的投资。 七休酒店， 七休， 哦， 就中国传统文化，茶休、石休、花休什么，就这种，就它一进去之后就会让你觉得特别的静，然后就很舒服。基本上很多的房间里头都是在房间里就能弹古琴，然后包括能够喝茶，它给你都准备好，然后那个都是木，就是那种像榻一样的，住在上面非常舒服。 嗯、 然后到那儿，他有什么24节气菜，带着孩子，他旁边他一共有3栋楼，旁边有一个楼专门叫知行馆。孩子进去之后都学什么呢？小孩子进去啊，学点木匠活，做小板凳、 哦， 做小钟表，然后还有那个教小孩去冲茶泡茶， 哦、 然后包括呢去做什么插花什么的，这样小孩在那头还有那个梵高的艺术展，真的。我个人认为那个地儿离北京城不远， 很近， 然后走起来非常方便，京津唐加京津都可以，非常方便。而且去那儿之后呢就能够挺安静的住下，院子里全是树、遛个弯儿啊什么的，挺好的、 嗯、 然后他们好像在另外一个就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开车可能是离得不太远，还有一个就是属于请了好多那种 医疗的专家去那儿，然后帮你去调理身体什么的，嗯、就现在这对康养的这个，我觉得酒店挺好 的， 真的特别好， 真的挺好的。大家都特别注重养生啊、嗯，比如说现在好多喝茶的里边都泡枸杞，嗯、啊，正好 Blue Case 也问了，说朋友送了一罐黑枸杞，说是适合泡茶喝，适合和什么茶一块泡呢？或者说它压根儿就不适合跟茶一块泡？ 是不适合跟茶一块泡，这个就单喝就行了。我们那年去宁夏，人给我们很多那个黑枸杞什么的， 嗯， 这我个人认为啊，煮粥可比泡茶强得多，您、 嗯、 还不如家里熬粥、 啊。枸杞熬粥是吧？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又在河套是吧？又在一个套境上。 泡酒也行 啊，是那是您的事儿。这一般万一不喝酒怎么办 啊？对对对， 得喝粥吧，是不是？ 啊、对, 对对。 哎，那泡茶，我个人认为很乱这个茶的味道，我还是比较倾向于清饮的。就是茶就是茶、嗯、就是这样。 哎，怎么有这么多人都发来信息说往茶里头放糖呢？比如说人正就说了，说我小时候，比如说要上火车了，老人就会说，好了，早晨 是上火了。哥没车，你别听了个汽修酒店你就要修车去、 哎、有点意思。哎，你有点意思今天。 哎呀，这么年轻， 哎呀，人类失去联想将会怎样啊。 然后他说，家老人就说了，早上起来得空腹喝加白糖的花茶，说去火。 嗯， 说老实话真好喝。哎，我真没这么喝。 哎，真的去火吗？我就关心的是。 冰糖喝吗？ 冰糖去火。 是这样，首先来讲，一看这些凡是有这种记忆的人啊，都是城市人， 就是生活水平肯定不低呗。 啊，对，为什么呢？我在比较边远的地方，那茶里都是加盐的，那没有加糖的，那为干活 啊， 那都是出大力。 对对对， 那你今天要是上帝、嗯、出大力，你那里边都搁盐，搁盐就是有劲儿，那就是有劲儿， 就相当于类似于生理盐水， 就这意思啊。又是浓茶还得给你撒盐，你想想这边加一把盐也是这么泡、 嗯、 那我们到现在的云南还有四川的一些地方还这样呢、哦、那您就想想咱们这生活水平够多高，您的可糖了。 对对对，我觉得过去啊跟现在好像喝茶有一点类似的地方、 啊、 也是觉得那水儿要不是有味儿，要不就是太没味儿了、 嗯、 所以他想要那个水里边有点味儿，要不就放茶叶、嗯、 对， 糖那个时候是好东西。 对， 真的，那都是贵客来了才。 就是、我最喜欢吃 的 就是把馒头片给炸了，炸完之后上面抹层芝麻酱，再抹层白糖。 白糖、 哦， 对吧？还有炼乳，那个时候都是好东西。我的小朋友们去我们家的时候，糖吃没了就吃炼乳， 吃麦乳精啊， 麦乳精也有， 对吧？ 也有那个麦乳精就是我的私藏、 哎。对、 啊。后来有了高乐高之后，麦乳精就算了。哎，包括像什么啊。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我们家的，我们家有大桶的那个 麦乳精， 不是健力宝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到第一次喝茶啊，也有朋友说我第一次好像跟茶也没什么关系。吴征说我们家不怎么喝茶，所以我记忆中第一次喝茶就是立顿红茶 啊、哦。 直到现在我还是依然喝各种的袋泡茶。 嗯，袋泡茶本身不是问题，它是一种品饮方式。 嗯 啊，那就是看做工而已。 是的是的。米说了，十一中秋带5岁的娃和半岁的，哇、哦、家里有两个小朋友。他说两家人求推荐，说比如说刚才那个婶儿说的廊坊的酒店叫什么？ 七修，就是那个1234567的七，修理的修，叫七修。它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嗯、小孩还可以去学毛笔字。我真的建议带着孩子可以去那儿、 哦、 然后呢还有游泳池什么的，而且人比较少，但是周末人真的多。知道我为什么推荐这样的酒店吗？你别看它是一个本土酒店，但是它请的管理层都是从金融街的丽兹卡尔顿万豪去的， 所以经常能看到就是好多国际的大企业，什么宝马、奔驰、汇丰什么的，去那儿做家庭日活动。 嗯， 就我们家还在那儿参加那夏令营嘛，去了7天6晚，回来之后真的挺有意思，很不一样，画画啊，坐木头凳子呀什么的，挺好玩的， 挺好。 嗯， 好，最后嘉兴总结了一下，特别好。我第一次喝茶喝的就是花茶的精华蜂蜜水。 哦啊， 最后一线 漂亮啊。今天咱们聊茶就聊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一直持续收听我们这个声东击西的而且既严谨又活泼的节目啊，感谢大家，同时也感谢我们周二的固定嘉宾杨多杰老师。 谢 谢 大家。 哎，我是夏明。 嗯，我是王维。 我是熊丽。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见啦。 回头看从前，什么都不应该去计较，聚聚散散我停在路中间，前后左右我偷偷看看，所谓的改变，那一去不回的昨天，所有刻骨铭心的画面，就这样把我紧紧追，他抓住我的翅膀，用尽了最后一丝的力量，可他却抓不住鸟儿的幻想。 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哎，听说你儿子辅导老师很不错啊。 是啊，我下了亲亲家教 APP， 孩子自己选的老师，来家里一对一上课，学得可认真了。 亲亲家教加课堂，让专业教师到家给孩子上一堂高效的课。亲亲家教，轻松的亲哦。 Bonjour. Hello. Bonjour.